大户人家 回应。 爹爹，你怎么出门来了？ 女儿未归，为父放心不下呀。 爹爹病体如何？ 若能用些汤药，病也就好了。女儿可曾寻到些充饥之物？ 瓦内的草根不足一餐之数，爹爹你看如何是好？ 哎，如此下去终非长策。为父倒想起来一个主意，不知女儿意下如何？ 爹爹请讲。 儿啊，经年迈，罪也受够了，还去逃荒作甚？女儿正在青春，倘有不幸，我岂能对起你死过的母亲？儿啊，这是你母亲临死之时留下的一点首饰，女儿带在身边，快随乡亲们逃荒去吧。 爹爹， 女儿舍不了爹爹。 婴儿不必如此，女儿若能求得一条活命，等为父百年之后取到坟前点上一点清水也就够了。 爹爹，女儿情愿饿死也不愿离开爹爹。 为父再三劝告不听，想必是为父我连累你了啊。 爹爹， 哎，你还是与我快走了吧。从你母下世之后，撇下咱父女二人相依为命，我的儿啊，为父怎能舍得让女儿远走高飞？哎，怎奈这慌乱之年，咱父女呼天天不应，还地地这才是老天爷的开山，这本是东岸什么喜讯？ 舅父表妹呀！ 有家。 爹爹，这就好了，咱们赶快避你去吧。 哎，无有银两也是枉然呐、啊。 爹爹，不如将母亲留给我的随赞首饰变卖了吧。 对呀，变卖的银子和邻居们讨够几两，也就可以抵达几道好米了。 哎，那是你母心爱之物，岂可轻易卖掉，还是留给女儿了吧。 爹爹，只要保住全家性命，母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。 为了眼前之计，也只好如此了啊。 随即应变，看风使船，大官来了，我赶快禀传。禀老爷， 将 包大人到。 有我请， 有我请。 下官前来有何事相商？ 只因臣招灾荒，民心大变，万岁派去调粮官死国舅，他贪赃枉法，故而圣上传旨，会同各家大臣保举一位清官去往陈州查粮安民。 不知今天一事还有哪几家大臣？ 曹太师和王丞相穷可几道啊。 不知樊尚书愿举报哪家大臣陈州叛他？ 以下官职一目、哦、又要劳动包大人辛苦一趟了啊。 俺包丞代朝奉允，常与权臣作对，只有半壶子贤，早想退休临下了。留在狼狈寒 全是满朝文武，哦，哪个不夸奖包大人呐？啊！ 烦恼，等候丞相和太师到了，再另作商议。来， 来， 丞相和太师。